郁郁又忙，将事长留，血入暂出，又复遭亡。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丞相啦。咁啊，佛同地藏菩萨讲，佢话一切众生未曾得证解脱果位之前。咁啊，由於佢起心動念啊，妄想分別，若是做咗呢個惡業之因，就係招感呢個惡業之果；咁啊，若是做咗呢個善業之因，就係招感呢個善業之果啊！不論你為善，與共咧係為惡。亦都唔论你上生呢个天上享福啊，或者下堕于呢个三恶道受苦。总言之，一日未出三界以前，都在呢个五道轮转，都无有休息。咁啊，佢呢个生死轮转嘅时间啊，动亲都系亿劫咁长嘅时间。咁所以現在佛就跟住嚟用一個譬喻啊，佢話魚嘅遊網好似一條魚，或者都係一群魚，佢為個貪食，佢就不知不覺啊，就遊落呢個網裏面，佢就好容易俾人哋用個網啊，係網咗去。咁就將事長留啊，就係從此以後咧，就係流入於人哋呢個手上，被人家嘅宰殺。咁啊，起因咧就係由於佢貪食啊。咁啊，若是佢唔貪食，佢就唔會在不知不覺之中流入呢漁網裏面，俾人家捉咗佢嚟到宰杀啦。咁啊，呢个鱼就系譬如上文个五道众生，即系人、天、地狱、鬼、畜生，咁啊脱离呢个五道轮回。咁啊，五道轮回就由于一个贪念啊。我哋每一个人若食唔起一个贪念，冇咗呢个贪欲，就唔会受呢个生死嘅流转。就系由于有呢个贪爱，有呢个贪欲，若是贪不到嘅，佢就起个贪心啦；若是贪唔到嘅，佢就起个嗔恨心啊。呢啲都系愚痴，而讲咧系冇智慧。咁啊，从此咧生死长流。由于呢条鱼啊，或者一群鱼，咁因为贪食过，而不知不觉间咧入咗呢个渔网里边，俾人捉咗去一样。我话张氏嘅长流，咁啊，始终呢个张就系张耀啊，智者就系由于每一个人，佢自从迷真转网之后。咁啊，佢在呢个第八波赖耶识里边有呢个善恶种子啊，不管你为善为恶，呢个善业同恶业嘅种子咧，放在呢个第八波赖耶识里边。咁啊，日后我哋受身上天享福，或者做翻一个人。或者咧系堕于地狱恶鬼畜生受苦，就完全咧凭藉咧我哋呢个第八波赖耶识里边呢个善恶种子咧而决定。咁啊，若是我哋一生人做呢个善系做得多，咁啊，你或是念佛，或是咧信佛。诵经或是系布施结缘，咁你所做嘅咧都系属于呢个善业好事。 咁呢個善業嘅種子藏於呢個第八波瀾儀式裏邊，咁啊日後就直指呢個善根嘅種子啊，生起呢個善嘅現行，就受呢個善嘅果報。咁啊，若是我哋一生為安，如世俗人所講啊，除咗好事之外，咁啊壞事都做盡啦。咁啊，呢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邊，呢、這個惡業嘅種子太多啊，咁啊日後就係淨止呢個惡業種子啊，就係、是、流轉於呢個惡道之中。所以我哋日後為人為天，抑或墮於三惡道啊，純粹係自己一手造成，並不是為任何人能夠主宰你上升天堂佛國，或者下墮於三途地獄，純粹啊係由自己一手造成，亦即是由自己一念，即是由自己呢個一念嘅善惡之心，一念善，日後嘅感善果啊。若是一念惡咧，日後就感到呢個惡果啦。所以話將事嘅長流個脱落賺出，就又復遭網啊！咁啊，呢一群魚，即使其中咧有啲人比較咧係聰明，佢知得咧呢個網裏邊覺得好嘅植物啊，都係引誘自己嘅，咁就唔應該咧沉迷，應該快快脆脆咧係遊開，咁佢就可以避過啊！這個漁網呢將它網住了，但是始終呢它都不能夠離開這個外境的引誘啊，始終這個漁網裡面有那些適合它喜歡食的物質啊，那麼它始終呢不能夠離開這種引誘，它又走回這個漁網裡面，咁啊，結果咧就俾人捉住啦。所以話脱入，即使佢暫時咧係脱咗離入而得到出嚟，但係唔使幾耐咧，就又自翻入呢個網裏邊。咁啊，佢就脱入就暫出，又復遭網。咁啊，非要呢啲人，佢即使有一面嘅善心，咁啊向於一善業，略為做啲好事，但係佢始終啊都離唔開呢個名，以防呢個利被呢個名利勾咗之牽引。所以即使有時佢好似咧，咁啊離開呢個惡業，但是再起一個貪念啊，佢又是做罪孽啊，又是在一個生死流轉，咁你叫做脱入，係賺出又復係遭網，係二等輩就唔當憂念啊。咁啊，佛同地藏菩薩講，佢話此一類輪轉五道嘅眾生，咁始終不離一個貪念啊！佛話我咧係好憂心佢哋，係好懷念佢哋啊！恐防佢哋呢個貪心越貪就越重，冇法子咧唔被呢外境所轉，因此就長留生死。個語句不自妄言，累劫重世，就廣度罪杯。咁啊，佛同地藏菩薩講啊，佢話你既然啊不生以來，而直至到以往多生以來，你都發呢個廣大嘅心願，行呢個菩薩道啊，以呢個慈悲心去化度 提拔救济此一类沉沦五道的众生，其实五波何类呢？佛话你既然发咁大的心去度此等罪孽之辈啊，咁我就当然咧唔再有呢个忧虑，就等于话日后度众生嘅责任啊，就系由地藏菩萨咧负起，因为地藏菩萨一孝名于时，亦以大愿啊名于时。所以说明地藏菩萨甚深大愿，孝顺一切，不说是与时，就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名，佢就定自在王。就八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啊？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就略而说之。咁啊，当时佛啊说咗上来嗰一番说话之后，即系话咧众生轮转五道，佛咧就好忧心，系好怀念佢哋噶。咁啊，现在有地藏菩萨多生多劫以来发愿度此一类罪辈嘅众生，佛当然就唔再忧虑啦。咁啊，佛讲完此一番说话之时，咁啊，会中里边啊有一尊大菩萨，佢名咧叫做定智王。咁啊，乜嘢名为嘅定智在王咧？定就即是系禅定啊，由呢个禅定力故。咁啊，净已经断咗佢呢个自心嗰啲生生灭灭嘅烦烦恼恼啊！咁啊，呢个心得到静下嚟，佢就能够生长佢呢个自性嘅智慧。咁啊，由呢个智慧力故，佢就明白是非啊，就深信因果。咁啊，从此咧专修善业，由是断烦恼，得到菩萨的解脱，所以叫做定自在王。一个法佛就同佛讲啊，佢话世尊啊，咁啊，如得地藏菩萨啊，累劫以来，佢发啲乜嘢嘅愿啊，修乜嘢嘅行？现今得到啊，承蒙我佛世尊系殷殷勤勤嚟到赞叹佢啦，就唯愿世尊略而说之啊！我就希望佛你啊，略略地咧咁啊，说出地藏菩萨因中所发嘅系乜嘢愿力，所修嘅系乜嘢行门，能够令世尊你时时啊殷勤赞叹佢。第二时，世尊高定自在王菩萨就帝定帝听，善思念之人当为以分别解说。咁当时佛就同呢个定自在王菩萨讲：咁啊，你想知道地藏菩萨啦，因中发何愿，修何行，而令到我常常啊咁嚟赞叹佢噶？现在咧，我就话俾你听，你要低实而听啊！咁啊，叫做低听，低听，你要好好地咧嚟到听。咁啊，听咗之后啊，仲要善思念之，好好地咧嚟到谂一下。因为你既然听过地藏菩萨因中所发的行愿，咁你听完之后，你好好地嘅思维啊，咁啊亦都希望你咧照地藏菩萨咁嘅行愿去做。佢话唔当啦，即系我应该咧就为你定自在王菩萨啦，分别咧 到去解释说明地藏菩萨因中化和愿啊，而令我佛呢常常对佢赞叹。佢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罗油拖就不可说劫佛话，过从前无量咁多不可说不可说嘅劫数之劫，佢以时有佛就号一切智成就啊！佢话当时有一尊佛出世，佢个别号啊，佢就一切智成就。咁啊，佛咧本嚟就具足三智啊，始终嘅一切智咧就系略说。咁啊，何者名为叫做佛具足三智成就咧？一切诸成佛。有一切智故能够成就呢个自性行啊，以呢个道种智故成就菩萨行啊，以一切种智故成就佛道行。咁啊，以此嘅三智成就智利亦都利他，咁啊，佢哋一切智成就。咁啊，向下咧。就具足十种通号，咁啊，凡系成佛都有佢个别号，咁啊，亦有佢个通号啊。咁啊，别号佢哋一切智成就，通号咧就如向下所说，第一咧叫做如来啊，如来咧就叫做仿从先得号，就系话后发如同。先佛之再来就名为佢嘅如来，因为过去成佛具足如是功德，现在成佛亦都具足如是功德啊，咁就叫做如来。应供就叫做堪为福田号，凡系信佛嘅弟子，若是以种种嘅供物。嚟个供养法系增福无量啊！啊，可以为众生嘅量福田，咁就名为佢哋应供。正遍知就叫做遍知八戒号啊！咁啊，佛以呢个正知知道八戒一切事事物物嘅理体系不生灭。而以呢个权知啊，系知得八戒一嘅事相、因果本末，咁啊具足权知，以共十智啊，就名为佢嘅正遍知。咁啊明行足就系果显因得号，咁啊明足就系智慧，行足。就是福德啊！一说明成佛具足智慧，具足福德啊！咁啊，以成佛之后具足智慧福德个果报，而显示佛因中修行之时，亦系修福德，亦系修智慧，咁就叫做果上咧。显呢个因德号，现世就叫做妙王菩提号啊。咁啊，点解现世就叫做妙王菩提号咧？我哋一般人所谓尘世嘅时候啊，都系手忙脚乱嘅，冇乜几多个人能够有主宰、有把握。知道自己咧系乜嘢时候有，简直咧千万中都无一啊！可以讲佢都系留恋于呢个世间，唔想离开呢个世间嘅。不过人有生就一定系有死啊，系唔到佢唔走，所以佢走嘅时候咁好痛苦。走的时候啊， 就受尽种种的病苦折磨，然后到忍受到不能再忍耐，咁先至断最后嘅一口气，咁就叫做恶世啊，就唔系叫做善世。但系佛以共十方诸佛、过去佛乃至到未来佛，包括现在佛，凡系化缘而不，所有同佢有缘嘅众生啊，佢都已经教化咗啦。咁因此佢就去世，而普通佛学嘅名词咧，佢哋入涅槃。咁啊去嘅时候，佢自己预知时至，乜嘢时候去，佢到时佢就去，系完全冇呢个病苦的乜。佢来之时系善来，佢去之时亦系善去啊。所以名为佢嘅善世，系妙往菩提号。咁啊，世间解就叫做达义通真号啊。佢了达世间一切法都系虚伪，因为世间一切法法法都系生灭，冇一法咧系恒常。从古到今啊，在我哋中国几千年嘅历史文化里边，都唔知经过几个朝代，唔知经过几多个所谓生生灭灭。一国如此，乃至整个地球、整个人类，都唔能够离开呢个生生灭灭嘅范围。咁啊，既然世间嘅事事物物，包括有情色、有知觉嘅人类、动物，亦都包括冇知觉嘅所谓山川河流，与共一切嘅树木丛林，冇一字一物唔系生灭，唔系虚伪，事事物物啊，都系生灭，都系无常啊，都系不实。所以称为佢就虚伪，但系一切法嘅本体就系真实啊！咁咪一般人唔了解，被呢个生灭无常之法所主，所以沉沦生死。但系佛能够了解世法系无常，世法系生灭，又是不生取着啊！就在呢个生灭无常诸法之中而了解呢个不生不灭的本性啊，而不为呢个生灭无常诸法之所主，咁就叫做达义啊，系通真号。咁啊，无常是就系摄化从道号啊。咁啊，佛呢在九法界中，以佛呢是为最上啊。咁啊，十法界里边除咗其他嘅六道、声、缘、觉、菩萨、九法界，冇一法呢能够高得过佛。咁啊，佛既然系无上士，最高最绝无上，咁啊，凡佛所说，咁啊，亦是系令一切人证人最高无上嘅境界。所以佢就摄化佢哋，从于呢个道，个调于丈夫嘅天人师，咁佢哋应机受法号啊。咁啊，佛呢就好似个大医王，咁啊医王医病啊，就能够对症下药。凡系经佢手把过脉嘅，知得佢系乜嘢病啊，就俾乜嘢药佢食，咁啊药到就病除啊。法佛如是，众生有贪嗔痴，以共我见、嫉妒、共高、我慢，种种嘅烦恼病，佛都知得清清楚楚啊！你系大根性，抑或咧系小根性啊？你系圆顿之根性啊？抑或咧系笨顿嘅根性？ 佛都能一一清楚，所以对某一类的众生是说何种的教化，无使亲近佛的人接受教化的人都得以改邪归正，得以返往归真，而成就这个出世菩提果。所以佛就叫做调御丈夫。咁啊，佛呢唔单话为出世圣人之师啊，亦都为呢个人天之师。咁就叫做天人师。佛呢就叫做觉悟归真陀，觉悟万法虚妄，觉悟万法系真实。咁啊，叫做觉悟归真陀，就反显我哋嘅苦恼众生不觉无知啊，所以沉沦生死，唯有佛系三觉圆明，所以称为叫做佛。咁啊，世尊就三界独尊号，亦都可以讲咧系叫做十界独尊号啊。十法界以佛咧系为最尊，咁啊叫做十世尊。咁啊，以上咧如来应供正见之明行足善世世间解无上士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都系佛嘅个通号。凡成佛者都具足咧此十种号，得彼佛寿命六万劫。咁啊，佛嘅寿命系好长。若是佛嘅法身寿命就无所谓长短，但系应身度众生之时，咁啊，在呢个世界如果系有福嘅众生咧，咁啊当然寿命长，所以佛嘅寿命亦都长啊。咁啊，若是话呢个系五浊恶世嘅世界，咁啊嗰啲众生嘅寿命难以超过八岁噶，都系六七十年，已经系唔容易噶啦。所以佛啊，在我哋呢个娑婆世界应身化道之时，佢亦都系自然咧，系得个七八十岁，咁就去世啦。所以始终此一尊一切自成就如来，佢个寿命有六万劫，就说明呢个世界嗰啲人类嘅众生咧，咁个福报系好大。他未出家时，咁啊此一尊一切自成就佛。咁啊，在佢未曾出家之时，咁啊出家啦，就凡系啊发心舍离呢个俗世，而去剃咗个头，咁啊拜一个师傅，着起呢个圆领之袍，受戒披起呢件袈裟，咁就名为佢就出家。咁啊呢种出家咧，就是出呢个世俗之家，等于话咧佢唔做啊呢个世俗人，佢系做一个出家嘅清净修行者。咁啊亦有咧出呢个三界之家，咁啊日后佢依戒修行，断尽呢个三界见思烦恼，正到出世阿罗汉果，咁就出呢个三界之家。咁啊，佢再進一步發菩提心啊，咁啊行菩薩道，廣能自利利他，咁佢就斷無明啊，正法身，日後咧正入等覺菩薩位，咁呢種就叫做出呢個無明家。咁啊，現在此一尊一切智成就法。咁啊，先就出呢个世俗家，咁啊，然后修行成佛啊，咁啊，出三界家，亦都出埋呢个无明家，为世出世间嘅先知先觉者。咁啊，在佢未曾出家之前，佢就为呢个小国王啊，在呢个小国里边咧，佢做皇帝。就以一輪國王就唯有 咁啊，當時咧佢自己迷惘，咁佢鄰近咧亦有一個小國王，咁佢哋兩個咧就好好朋友噃，即係彼此兩國之間咧係好友善，係好融洽，可以講咧係和平共存啊，唔會有呢個爭執打仗，所以佢哋以一鄰國王咧係為友。他就通行十宴，就妖益众生，彼此之间呢就是以这个十宴来的化文，所谓十宴者，他这个身不做这个杀道人，他这个口不做这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舌，他这个心集不起这个贪嗔痴烦恼啊，咁就明白佢嘅身口意三業所做嘅十善法。咁若是每一個國家嘅人，如果奉行十善啊，咁呢個國家就肯定係和氣，以共咧係長和。咁啊，現在此一之一係至成就法，佢就未曾出家之時。咁啊，佢以其他一個國家嘅國王啊，彼此咧有事，咁啊，大家都係以呢個十善法咧嚟到化導啊，佢自己呢個國家嘅子民。嗰個麒麟國內嘅所有人民就多做眾惡啊，咁就二王二帝就廣設方便，咁啊，可惜咧。佢鄰國之內，所有嗰啲人多部分啊，都係做呢個惡業。所謂做呢個惡業者咧，就與呢個十善法就相反，即係呢個身、口、意三業都係做呢個惡業。佢嘅身係專一做呢個殺道人，佢呢個口啊。專一係講呢個妄語、耳語、惡口兩舌，佢呢個心啊，念念不停起呢個貪、嗔、痴、煩惱啊，就名為叫做十種惡，就唔係十種善。咁啊，以此嘅十惡輾轉推廣啊，一切嘅惡業都從此起，所以話多做呢個眾惡。咁啊，既然鄰國內嘅人都係做呢個惡業多，所以就二王就以計啊，設呢個種種方便法，睇佢點樣咧來到啊化度佢哋，咁啊使佢哋咧唔好做咁多嘅惡業。咁一王就發願早成佛道。就當道自背，就令此無言。咁一王發言，若不先道罪苦，令事安樂，不至菩提，但我終未願成佛啊！嗱，咁啊，凡係發言，咁啊，通常嚟講咧，就係有兩種嘅。嗱，咁啊，一種佢哋自己咧。成就自己的功德，咁啊，然后咧先至成就众生嘅功德，即是话自己修行先成佛啦，啊，然后先至咧度众生。咁啊，亦有一类，佢先咧要度尽众生，咁啊，然后先至成佛道。所以大智度论里面讲，个成就众生啊，就系有两种，咁啊一种咧就系先自利，然后利他；一种咧先利他，然后先嘅自利成佛。咁啊，所以现在始终有一个王，佢发愿要自己早成佛道，先至帮助。自背啊，就令史无言，要自己成佛啦，而 然后先至道尽啊，嗰啲罪孽嘅众生。但系其中一个王，佢话发愿若不先度嘅罪苦众生得解脱，得到安乐，得到菩提，自己始终咧就唔成佛啊。咁啊，两个王咧各人发愿系唔同。个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佢一王发愿组成佛者，即一切智应就而来事啊。咁啊，当时佛就同呢个定自在王菩萨讲，佢话其中一个王佢发愿要自己先成佛，然后先至度尽呢个罪苦嘅众生嘅。此一位呢，即是现在一切智成就佛，他自己先成佛，然后先度众生。他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智。他说其中有一个王，他要发愿要度尽或者苦恼的众生，要度尽这个罪恶的众生，然后先至成佛。要是这个苦恼众生啊未曾度尽，或者苦恼众生人人未究竟成菩提，他自己不成佛的。此一位呢就是地藏菩萨啦。所以佛同定智在王菩萨讲，你想知道地藏菩萨因公修何行愿啊，而令到我佛时常赞叹佢嘅咧，所以现在我就话俾你听，即使系从前有位国王，而佢发心要度尽一切嘅众生，亦即是佢孝顺一切众生啊，显示地藏菩萨嘅大愿、大行、大孝，一定要众生度尽，自己先至证菩提。若是地獄未空啊，佢誓不成佛，佢發如是個廣大誓願，當然係值得啊！我哋時時向佢尊敬，以奉咧係讚歎啦。所以話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就即地藏菩薩智。白佛之愛无量阿僧祇劫，有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气不斗命四十劫。咁啊，佛呢咁啊，又同呢个定自在王菩萨讲，佢话由于过去啊无量咁长个阿僧祇劫之前，咁啊，当时有一尊佛出世啊。佢个名叫做清净莲花目如来，嗱咁啊莲花就系个比喻啊，咁啊莲不出污泥而不染，可以讲咧，嗰啲泥污、嗰啲泥越邋遢啊，咁啊嗰啲莲花熏香咧就越香，就越靓啊，嗰啲莲花出得咧系越美丽。咁啊，就说明行菩萨道者，在呢个五俗恶世之中行菩萨道，咁啊，不为呢个五俗恶世种种嘅名利、种种嘅是非、种种嘅虚名之所累啊，能够啦吓，好似挺然独立一样，能够啊超出。这个世法啊，不为这个世法之所主，就好像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啊，咁就名为这个清净莲花。咁啊目呢，就是佛的智慧眼目，咁啊佛具足五眼，一切诸佛都是具足五眼啊，咁就名为这个目。此一尊佛名叫做清净莲花目如来， 我期佛寿命就四十天啦。咁啊，佛咧佢嘅寿命有四十劫咁长。个象法之中就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就遇一女人自若光目。咁啊，此一尊清净莲花目如来。在呢個象法的時候，即是去世正法過了象法的時期，咁有一尊嘅羅漢啊，咁啊羅漢咧就我哋通常講啊四果嘅阿羅漢啊，我哋所知得嘅咧，例如十八羅漢啊，或者五百羅漢，呢啲都係尊者羅漢嘅境界。咁啊羅漢就係因中。他出家，咁啊，然后咧闻佛说法嘅音声，品佛嘅教导去修行，然后断尽三界嘅见思烦恼，而证得呢个出世嘅真理解脱，咁啊名为叫做罗汉啦，咁啊亦名叫做沙尘，亦名叫做无生。亦名佢哋英共，因为正到阿罗汉嗰啲时，佢就杀尽呢个三界嘅见思烦恼尘，咁啊正到呢个出世嘅不生不灭嘅真理，在呢个人世间之中，佢就系个圣人啊！在呢个人世间之中，佢就系一个觉者，所以堪受呢个人天嘅供养。所以中國話咧就叫做沙塵啊，亦名嗰個無生，亦名佢哋英降，咁啊仍然咧保存佢呢個梵音，所以叫做咧係羅漢，佢就福度眾生，咁啊正到阿羅漢果，咁啊佢常常去惡見啊，咁啊化度嗰啲眾生，以佢自己呢個福力。咁啊，佢教化呢個有緣者，咁啊，佢就福度眾生啦。佢因次教化，佢因為呢個教化嘅智慧，咁啊，即係咧邊個同佢有緣，佢就去教化佢，就唔係話一次過咧就教化完。總之佢每一日啊，佢去外邊咧行乞之時，佢就順便教化嗰啲人。咁啊，邊一個同佢有緣噶，佢就順住呢個次序去到邊處，就教化到邊一處。咁你佢哋因次嚟去教化，佢哋遇一女人，佢哋遇到一女子，就自若光目啊。咁啊，呢個女子嗰個名咧就叫做光目。咁啊，點解呢個女子啊，佢個名叫做光目咧？光。就是代表智慧啊，目咧就代表禅定。就譬如此一個女子咧，佢係具足有智慧，具足咧係有禅定啊，亦都可以講佢具足呢個福德智慧，然後先至肯發呢個廣大嘅心願，來到度盡一切眾生。以此呢個廣大嘅心願啊，來到超度佢自己因殺生，因為呢個口過而墮落呢個母親。咁啊，連佢發呢個廣大度眾生嘅心願，以此呢廣大度眾生嘅心願來到超度啊，佢呢個因殺生而從口過而墮於惡道嘅母親。咁就可見佢啲心願之大啊！若是冇呢個智慧，冇呢個禅定，佢如何能發一個廣大嘅心願呢？所以自若光目，此個女子嘅具足禅定、具足智慧，一切的供養，咁啊，佢設呢個好嘅飲食嚟到供養呢個羅漢。咁啊，所謂供養羅漢啊，切食咧， 就包括我们一切的饮食，总之凡是这个好的斋菜，咁佢都供养呢个罗汉。咁啊，罗汉问之嘅欲愿何等咧？咁啊，我哋凡系一个出家者，咁啊受咗人哋嘅供啊，你就要为佢说法，咁啊为佢消灾嘅。呢个系佛教咧一种乞食嘅制度。咁啊，既然呢个光目里收种种嘅供养，嚟到供养呢个罗汉啦，所以呢个罗汉咧就问佢啦。佢话你现在供养我啊，你有啲乜嘢心愿咧？你原则啊，你有啲乜嘢嘅心愿啊？未曾了血咧？咁就光目不言，我以武王之人啊，就知福受佛。就未知我母生似何菜，咁啊！当时呢个光目女就答复，咁啊呢个罗汉讲：佢我呢个母亲咧去咗世，所以我在呢个母亲去世嗰一日咧，我就想修福，因此就供养你罗汉啦。咁啊，直此供养你大德罗汉啊，呢种个福德咧，嚟到救佛啊，超脱啊，我呢个母亲个苦难，等于话就唔好啊，令我呢个母亲堕于呢个三恶道之苦。咁啊，但系我咧就唔知道我呢个母亲啊系生在边一次喎。唔知系上天享福受益，或堕于呢个恶道受苦咧？咁啊，我就唔知，所以因此咧，我请问你罗汉啦。咁啊，我个母亲去世之后啊，咁啊，现在佢去咗边一处咧？生在边一度咧？个罗汉就问之。就为入定观啦，同埋阿罗汉怜悯呢个光目女嗰一点嘅孝心，所以佢哋入定咧就为佢观察，睇下佢呢个母亲咧生在边一度。